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9点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全媒体大型互动交友节目，希望在这里能够发掘年轻人的情感问题、情感世界，以及用年轻人的方式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是的，大家好，我是主播一梦。那么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哦，如果你想一睹我们嘉宾的这个风采呀，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当然了，可以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您呢还可以关注我们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我们呢可以跟你们实时的互动。 那么今天我们是邀请了一位暖萌的妹纸啊， 是的， 必须要用妹纸来形容，因为萌萌大家必须要用妹纸啊， 妹 纸这个词 妹纸 来更年轻哈。咱们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世界，所以咱们今天邀请的是云飞。 云飞， 有请云飞给大家打个招呼。 对， 大家好，我叫云飞。 云飞，那个我感觉见云飞就感觉他特别的甜，特别的萌， 他笑起来特别甜。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八颗牙齿。 啊，我们的云飞呢是一个北京姑娘，是一个北京姑娘，感觉性格也非常的豪爽。 云飞，你平时有什么爱好没有？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爱好比较喜欢狗 啊， 喜 欢 狗 狗， 对，特别喜欢动物。 你自己养狗了没有？ 养了， 养狗了哈， 养了一只吉娃娃。 吉娃娃 特别可爱。 咱们一会儿详细来聊一聊，估计有很多爱宠物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进行交流。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有一位小天使啊，这位朋友已经在花椒平台上留言了，说女嘉宾好看，今天的女嘉宾非常漂亮， 没错， 今天一上来就是开门红啊，都 是 在夸你啊。云飞，平时生活中还有什么样的休闲方式没有？跟大家推荐推荐，特别是夏天。 对， 夏天我比较喜欢 遛狗。 比较喜欢吃，还是 比较喜欢吃。 比如说呢， 夏天喜欢吃，那不会胖吗？ 就是开着空调在家里面吃火锅的感觉特别爽， 吃西瓜也很爽， 西瓜也特别好。特别爽， 是，对， 刚才梦说在夏天吃会胖，我觉得云飞是可能是那种人吃火锅但人不胖， 是，我 也觉得，就咱俩就只能默默流泪的那种人， 没错， 很讨厌夏天。 嗯，是的。那么我觉得刚刚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小交流，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咱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具体的环节。 是的。 通过几个环节，我们来看看云飞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究竟有多么暖萌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叫做一首歌两颗心。今天云飞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萌，来自于 TFBOYS 宠爱。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 MV。 好。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手往哪儿摆？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笑起来，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好想把你装进口袋。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准备打算。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19点30分为您正式直播的博物点秋香啊。刚刚我们看了一支 MV， 是来自于 TFBOYS 的宠爱。 宠爱。 啊，这首歌这几年挺火的。 很火啊。 甚至还被就是跳成了广场舞。那云飞今天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 我觉得这首歌吧，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就是小小的年龄还不懂爱。就是这句话就特别像小时候的我们，就是也是很懵懂无知，完了之后慢慢的才悟出来什么是爱，什么是道理，什么是做人的一个对。 其实就是通过 TFBOYS 他们唱的歌，其实也让我们回到了那个青涩的时代， 童年的时候。 哎，其实既然是博虎点秋香，既然是情感节目，我们就不得不套一下云飞青春的时候， 对， 有什么情感故事？ 对，有什么 校园里 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故事，甜的苦的都可以吗？ 甜的苦的，人生嘛，人就是酸甜苦辣嘛，都可以了。 你想说哪个？ 那我就让大家开心一下，我说一下苦的吧。 好， 可以。 就是我，就是我前两年是不是在北京上学，是在外地。完了之后，我们在外地那个学校前两年有一个别的学院的男生，我是通过上课课外班认识的。完了之后，他也知道。他也知道我喜欢他，但是我们俩都没有说，彼此袒露这个心声， 中间还有一层薄纸没有被打开， 对，就是很尴尬。所以我就是，但是我要比他喜欢要多一点，所以就我付出比较多一点。完了之后，在即将要来北京的大三的时候，我们俩就是基本相处了一个礼拜。完了之后感觉这个男生特别好，对我也特别好，但是就有点还是处于暧昧的阶段，就永远都是 暧昧的阶段。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很难受。我想告白，但是我又处于，我就觉得如果女生告白这件事情，爱情嘛，就感觉我会弱一点，我就不敢告白。我觉得会不会就是会分手的几率比较大。 对， 是， 你怕就是其实女生表白的话，现在咱们是有越来越多的女生啊，肯勇敢的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没错。 但是可能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其实想要踏出那一步，想要表白的，其实需要克服太多了。 要有勇气。 是的，但是梦应该体会不了，应该都是被表白。 怎么可能？我经常是很主动的啦。 是啊，刚才这个青涩的故事，的确，我觉得也让我们想起来那些年我们表过的白啊，听过的表白。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表白经历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我们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及时的与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在花椒，也就是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云飞，是一个暖萌的妹纸。 是， 我们刚才聊了一下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于 TFBOYS 的宠爱。对，这时候必须得问一个切入要害的一个问题， 想问什么？ 究竟现在最宠爱谁？ 对， 最宠爱谁？ 最宠爱谁？ 宠爱的家人是谁？ 最宠爱的家人是 我爸。 爸爸， 对， 爸爸。 天啊，妈妈看到这个节目怎么办？ 妈妈说别看，屏蔽这一期。然后最喜欢的那个，刚才说了，最喜欢的明星是谁？最宠爱的明星。 这有点害羞。鹿晗。 哎呀， 小鲜肉，喜欢小鲜肉。 我觉得云飞的脸现在特别红。你说借着 TFBOYS 的歌送给了鹿晗。 羞啊。 都是当红的小鲜肉嘛， 对，我们都很喜欢你们啊。 对，没错。 好，刚刚一首歌两个心，我们的确是回忆了一下云飞的这个青春年少的时候那些表白 的 那些事儿。 那就进入到我们下一话题，就是这个我的宠物很宠我。 对，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是很暖萌，又暖心又萌。 是 啊，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云飞也说了，说他很喜欢狗，而且他养的这个狗呢是吉娃娃。 对，咱们先看看他的照片吧，看这只吉娃娃长什么样。 哟， 太萌了。 是很可爱啊。 哎，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的就是这个眼睛和头的比例都长得像吉娃娃一样，那真的一个个都像外星人了。非常的萌哈。那个你介绍介绍他叫什么名字， 介绍一下， 然后多大了， 宠物 现在有没有那个女朋友。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是女生。 是女生 哈。是女生。 他今年多大了？ 他今年十二岁。 那 其实在狗的年龄算是很大的了， 是老年了， 已经步入中老年了。 中老年了。 对对对。 平时跟他之间还记不记得你们俩之间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儿吗？ 好玩的事儿，反正开始我从别的地方买回来的时候，就是在车上抱他，他特别的特别的可爱，完之后还一直叫唤，因为他第一天睡到我们家的时候，肯定他会有一个适应期嘛， 会害怕， 所以他晚上一直在就是在叫，小声的叫，我就一直就是不睡觉，完了之后去抱着他，对，完之后把他抱到床上。 我之前也养过一只狗狗，那只狗狗品种我已经忘了。 那你还记得你之前养的狗狗？ 是一只纯白的狗，也是 京巴吗？ 不是京巴，挺可爱的一只。雪纳瑞还是什么，我记不太得了。我小时候也是，他小时候特别害怕第一次进家，我爸特别凶。 对对， 我爸会就是会吓唬他，会训斥他，然后这时候我会把他抱在自己的怀里。可是抱着抱着突然冬天嘛，感觉哎怎么这么暖啊，一看尿了。尿了一身。 张彤被尿了。 对，被尿了之后，但是我还是就是 很可爱， 我们一起就是给狗狗一起洗了澡。然后那个狗特别挑剔，就只用一个牌子的洗发露，其他味道它受不了。然后喝奶只喝某一个牌子的，而且吃火腿肠，而且给它嚼碎。对，所以一个月之后呢，这只狗我们就把它送给别人了。 太难伺候了。 不是嫌弃哈，是送给了别人，一个更爱狗狗的一个家庭。那云飞刚才说了，说这个狗狗啊，一开始的一个就是接近家门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那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他对你很暖心的故事？ 对，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暖心的故事给我们分享一下？ 暖心的故事。 对， 就是小的时候，从小就是养他嘛，就是在小学一二年级就有他了，其实就完了之后，他因为家里面父母比较忙嘛， 对， 没有时间照看我，所以就只能跟狗玩。 就有的时候家人不在的时候，就跟狗狗相互陪伴， 那真的就是一个伴儿了。 对， 有的时候就觉得他 是 一个依靠了，觉得。 对，这个时候狗狗不再是一个动物，其实也像一个人一样，它在环绕着你的内心，在拥抱着你的内心哈。 对， 那么各位朋友， 如果您也养宠物的话，不仅是狗狗，也有猫咪，还有可能其他的宠物，那么您有什么之间暖心的故事，也可以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与我们进行互动。 是的， 刚才云飞说了，这是狗狗啊，还没说名字呢，忘了说名字了。 叫做玲玲， 玲玲啊， 玲玲 小玲玲啊、嗯，也是一个很 可爱的、 很可爱的小 娃娃 小狗的小对小女生、嗯。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们设想过一种情境，说有的时候狗狗可能它是比较通人性的，它、通过它的眼神，通过它的一些肢体动作，或通过它的叫声，我确实能感受到它的情绪，它和它传递的信息。但是假如有一天狗狗能听懂你说的话，假如真的能听懂你说的话的时候。你对最想对 你想对他说什么？ 好催泪啊！我觉得这个问题， 要表白吗？ 对，这只狗狗已经12岁了。 对， 对 我特别想问他，就是他想还有什么想要吃的东西？我没有，就是喂到他。 跟这个主人是一样，是个吃货。要不要跟狗狗一起 夏天 跟 玲玲吃火锅？ 跟玲玲一起吃火锅， 一起吃涮肉。 对， 还有吗？ 还有就是，我想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去玩的地方，因为他会说话了嘛。 对， 就是、 不是他能听懂你说话。如果狗狗如果张嘴一上来就说啊云飞，那你估计得吓一跳了。 啊，我没弄明白。 想陪他多吃些他没吃过的好吃的。 对。 然后还有没有？梦，其实你养过宠物没有？ 我养过小白兔。 小白兔就 不是真的。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养过兔子的，因为看《西游记》嘛，那嫦娥，我就觉得只要养兔子就是嫦娥姐姐。 玉兔精是吗？ 然后养了一只小白兔，结果把人尾巴给薅了。 你咋这么暴力？ 我真是把人家尾巴薅了，然后最后就不知道我老放哪儿了。 你一定不是故意的吧？ 我是故意的。 啊，你是故意的？ 对。 那其实我对你这种就是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犯的错误表示批判哈，因为我们 是不应该残害小动物。 对，我们都是爱动物。 但小的时候就是很好奇，它那个就感觉它那个毛，它那个尾巴是安上去的，就你可以卸下来然后再安上去，就我有这种心理。 你太残忍了，不要向梦梦姐姐学习啊，各位小朋友， 不要向我学习。 好，云飞刚才说了带他好吃好吃的，半天没想出来，就说还是像主人一样，咱们去吃吃喝喝吧。 对， 可能这也是更长久的陪伴在他心中。现在呢，我们也是最后呢，我们来分享宠物这个话题嘛。咱们网友也是给咱们在后台也留过言，说他讲的这个故事啊，就非常非常的伤感了，有点伤感。他是这样的，他是这只狗狗呢，是他7年前啊，有一天啊，就是一不注意，这只狗狗就丢了，自己跑丢了。跑丢之后呢，这只狗狗就再也没有找回来过。但是家人一直没有放弃找狗， 一直在寻找。 对，有一些寻狗启事啊，或者在网上登发一些帖子，但是这只狗依然没有找到。有一天，这男主人在逛街的时候，在一个街道看到一只浑身脏兮兮的 流浪狗， 特别瘦的一只流浪狗。他觉得，咦，这跟我们家那只狗狗长得特别像。然后他这时候吹了一个口哨，然后喊了一声狗的名字。结果这狗狗看了主人一眼，立马飞奔的扑到他的怀里， 全力以赴的飞奔。是吗？ 对，主人也哭了，狗狗的眼中也有泪花。其实我觉得不仅是这个故事，以及包括有一部电影叫做《忠犬八公》 啊，那个真太催泪了。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情感嘛，也 是 一种深深的情感和陪伴。因为我们的节目不仅是爱情， 对， 我们有亲情、 友情 、还有陪伴，可能与宠物之间的故事， 各种情。 对，今天我觉得网友的这个故事的确感动到我们，而这个云飞的这个故事的确让我们觉得，哎，两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啊，其实也有生活中无穷的乐趣。 对， 今天这个话题也非常的有意思哈。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下各位能怎么收听收看吧。梦， 好的， 再介绍一下。 对，那么我们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博湖点秋香，每天的19:30呢为您准时奉上。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的平台花椒直播，来在上面搜索982 活力982， 活力982 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了。我们点击率可高了哈， 高了。 对，各位多点赞，多送礼物啊，多刷刷你的这个评论啊，我们的这些嘉宾啊都会看到的，因为我们的嘉宾啊就是特别有故事啊，颜值也高啊，特别有特色，所以说每一期我们都带来了很多的故事和话题，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跟我们进行互动。 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下一个环节啊，今天环节进行的确实突飞猛进的，但是每一个确实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啊。 没错， 今天的我的心事只让你知道，今天的话题是， 我的心太软， 你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没错， 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突然快进了，就云飞啊，在刚刚跟我跟梦聊天的时候发现，他说我们说你有没有困惑，他说其实我有一个挺大的困惑，这困惑是什么呢？云飞给大家介绍一下。 云飞郁闷了， 这个困惑就是前男友老是要复合，我该怎么办啊？心太软。 那这个困惑我觉得就这个其实又到我们情感分析大师的一种环节了。我们上周六的时候，我们的节目我跟萌萌还有小磊我们三个一起做了一期情感分析大师的故事，也是分析了一个情感问题。结果今天云飞猝不及防，跟聊天刚才聊的不一样啊，你突然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是，确实这也是关于心软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一个表现。 对， 他直接把这个情况说明了，说前男友请求复合。我觉得上次我们提到了一个万能的答题模板，就是跟随 follow your heart， 跟随你的心。 这句话真的是没有毛病。 对，但是我们的确得分析一下哈。你觉得你们两个分手的理由，是哪一类？是可原谅的还是不可原谅的？ 我觉得是不可原谅， 不可原谅。 不可原谅。 我可能觉得他好像是 人品有问题，是吗？ 对， 那我觉得这时候帽会特别火急火燎的答一句：当然不符合了。 对啊，那就是赶紧让他走啊。 对，我觉得 没有任何的犹豫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可原谅其实分为很多种哈。其实有一种可能就是两个人彼此伤害太重，因为我之前也在节目中说过一句话，是人心是肉长的。 对， 就是如果你伤害，只要是你有一个伤口之后，它必定会留疤。留了疤之后一定会隐隐作痛，再碰到这个人。如果说伤害的足够的深，甚至让你觉得有些的观念，有些情感观如果发生了变化的话，我觉得就没必要了。 是， 对。但是如果说他要悔改的诚心非常非常的足够，而且你觉得那个确实那个伤害，是可以靠他的弥补可以改变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解决。因为咱们毕竟也我们也非常尊重嘉宾，有的时候可能不可能那么全面的把一个嘉宾的完全的私密完全阐述出来。 对， 对，尊重自己的内心。那其实平时刚才云飞给我们介绍说，他是平时也是一个对朋友对陌生人也很心软的人。 心软的。 那你平时什么时候会心软啊？ 边一哭我就心软 啊，边一哭就心软。 别人一嘟嘴，云飞，这块涮肉给我吧，最后一块涮肉给我吧。 那这个肯定不会心软， 这个涉及到吃肯定不可能是吗？ 对， 假如说就是平时让你求一个事儿，说哎呀，云飞，我今天加班，时间我得出去见一个朋友，我已经十年没见了，那个你替我一下吧。可是你已经加班连续十天了，你会怎么办呢？ 还是会软，我觉得 还是会 帮助他加班。 对，该软还得软。 好，那我想问你，再问你一个问题。假如这件事儿你心软之后帮他去做了之后，你自己会后悔吗？ 后悔， 对，我觉得会。 会， 因为刚才私底下也是跟那个云飞有聊天嘛，他就跟我说过，他是一个做完事情之后，他有一点后悔。 对，毕竟不甘心嘛，不是我主动愿意去帮你的哈。那你如果说这个人第二天再问你，云飞，我一个十一年没见的老朋友突然又来见我了，我特别想念他，那你已经连续加班十一天了，你还能不能替他加一点班？ 如果他哭的话，我可以。 哦，那各位朋友们挺好的。 对，就是以后要求云飞办事儿呢，一定要哭，只要哭全都不是事儿。 咱们别坑云飞了，云飞这样365天得加366天的班。 是， 我觉得这时候，我觉得梦儿这个问题，你也来替他解答，因为我觉得就是梦是一个。他是一个很果断，他是有一个自己原则的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心软，就是有的时候就说啊，那个你帮我去做一件事情吧，就是大夏天的时候，明明他自己也可以去做，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我不是别人哭，而是别人一说那是什么，就我下次我帮你做什么之类的，就觉得啊，朋友之间不能那么计较，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一次两次三次，但是你一直做下去可能会心里不舒服， 是 啊，你这时候你有什么拒绝的方法，我给我们传授一下，给我们两位。 有方法，这个方法还挺管用的。就比如说别人求你办事儿，当然了，就是如果你很好的朋友，力所能及范围之内，那肯定是要全力以赴的去帮。 没错。 但是如果这个人跟你关系很一般， 而且过分了要求， 过分很要求，就直接说不好意思，我 假如说某一个时间，就这个时间我是有事儿的，就是直接拒绝，我真的是直接拒绝。 你一般会什么措辞呢？ 就是不好意思，我那天有事儿，或者是那天正好我也有事儿，所以我不能帮你，你再问一下别人吧，不好意思。 啊，我觉得这是属于梦的一种做事风格，他做事风格就比较直来直去。 对。 那么我觉得可以相对委婉了一些，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要违背自己的心吧。 是。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这个就是拥拥挤挤匆匆忙忙的一个世界，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时间都很紧张，那么遇到别人啊，不太想就是去做，但是你自己更不想去做的事情，那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 对，没错， 对不对？那好，今天云飞是不是还有什么情感上的问题跟我们网友进行互动，也留下一个小疑问， 留下意见啊什么的？ 对， 我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做到不心软？ 怎么才能做到不心软？哎，记住了吗，大家？ 来，这个问题呢，也是希望各位的网友继续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的后台继续的跟我们进行留言，我们都能看到。那最后，云飞，我们的惯行的例子，最后要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了。 对， 微信、微博还有 QQ 都是可以的。 微博吧，微博， 微博也可以。 微博就是一个杠一个杠，两个杠底杠， 两个底杠。 完了之后是 KIYO。 你这个名儿有点难记。 到时候可以在微信的这个后台给大家就是写一个模板，到时候会有的。 对，而且我们的视频大家也可以在花椒上进行回放。 是的。 如果说喜欢云飞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关注他，跟他进行聊天。也相信你们之间也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是的。 那么今天也再次感谢云飞，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能够锁定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博虎点秋香。 是的， 非常感谢。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19:30到19:55进行准时的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的关注。那明天呢，我们还会请到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好朋友，请到我们的节目中，也期待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博虎点秋香。那么下一个节目呢是漫游嗨翻天，期待您持续锁定 FM98.2。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 拜拜， 拜拜。 Let's skip to how you've been.